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十善业道经，我们讲完了，讲十善行落实在五根。那么在这一段里面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我们学习有很深的感触。事出世间法，如果没有根呢，就决定不能够成就。植物没有根，不能生长。我们修道的人没有根，怎么可能成就道业？那么我们仔细观察现前这个世界，也就是讲这个地球，无论是东方西方，中国外国，我们冷静观察思维，现在人心没有根呐，所以社会动乱，灾祸频繁，人心没有皈依，没有依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过的什么样的生活，居什么样的地位，都没有安全感。事出事发了，都如是。这是很值得忧虑的。我们在这也生在这个时代，动乱不安，如何求得自己的心安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。心怎么能够安呢？谚语说得很好理得，心安理得。道理得到了你心就安。无论社会怎么动乱的时候，你的心不动。大家不安呢，你会安稳。为什么呢？你明理了，在我们佛法世俗讲的，你得道了。这个道就是理，理就是道你得道了，你心才安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讲呢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法般若经里头常讲的诸法实相。只要你把诸法实相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的心就安了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是安定的。安定的心呢，生智慧。唯有智慧能解决问题。 啊，所以在佛门护法天王、西方天王表法的意思啊，西方是广目天王啊，你看他手上缠的是个龙啊，啊或者是蛇，龙蛇是代表变化啊，这右手拿到个珠啊，那个珠就是理啊，是道啊，他掌握到了。哎，在动荡当中啊，他保持着如如不动啊，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。啊，天王教我们学习啊。如何我们能够见到理，见到事实真相啊？实在讲，事实真相是我们本来明了的啊，佛法称为明心嘛，本来明了的嘛，本来明了，现在为什么不明了了？这不明就叫无明本来应该要明了的，现在为什么不明了？啊，佛是这样讲法，儒也是这样讲法。啊，你看儒家讲的明明德。啊，本来是明德，明德现在上面还要加个明，就是说你本有的明德现在不明了。啊，必须恢复你的明德啊，叫明明德了。由此可知啊，入佛之道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其他宗教里面也有讲到，没有讲的这么清楚，没有讲的这么明显啊，意思都有。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功夫啊，真正讲到离苦得乐、破迷开悟，我们才算是有成就。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，不算成就啊！啊，到不了这个境界了，要想了生死、出三界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啊，但是念佛一生成就的，绝不偶然。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他什么都不懂，迷迷糊糊念佛能往生了，过去生中啊，多生多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多不少啊，啊他才能成就啊。善根福德因缘少的人遇到这个法门，他不相信，他怀疑，不能接受，依旧空过啊。所以我们晓得接受这个法门，欢喜这个法门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，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，佛在经上讲的啊。啊，所以一生遇到净宗念佛往生也不是偶然的啊。因此啊，我们纵然遇到 见到、听到，啊，有不相信的，甚至于毁谤、排斥的，我们心里很清楚。什么原因呢？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，他还要修很多劫。啊，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读到的，你看阿舍王子那500人，啊，佛说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这个善根福德相当深厚了，但是还没有资格往生净土。啊，你看听佛讲《无量寿经》。他们生欢喜心，不排斥，生欢喜心，没有意愿求往生，啊，只希望是，哎，我将来做佛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不发往生的愿。然后你才晓得，过去生中供养400亿佛，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，你才晓得这一生当中，就算是。迂腐迂腐啊，不认识字的啊，乡下人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，立刻就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超过20万字啊，那我们心里就知道了，他超过400亿，过去生中供佛超过400亿啊，他这个缘才能成熟，事出事发哪有偶然的事情啊？啊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要知道珍惜。啊，至于下牢居士慧济本的问题，那这个时代，楞严会上讲得很好。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啊，当然要排斥，啊，当然要回谤，我们的正常现象。如果不是这样的，那这个是善法佛法最兴旺的时代呀，不会这么衰微呀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正常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呀，啊，只要我们的种子不灭，必定能发扬光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正法，纯正之法了。啊，所以有些人说只汇集的居士汇集，那错了。你这个观念就错误了，这个就是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两尊佛住世，一个世现出家，一个世现在家。维摩居士是在家佛，啊，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到的，啊，你们就读维摩经。啊，维摩居士啊，世现生病了，释迦牟尼佛派他的弟子去问候他。啊，目犍连、舍利弗，这都是出家人，都是大弟子，啊，见到维摩居士，顶礼3拜，又饶3匝。那，啊，这经常有记载的，啊。佛当年这些出家大弟子，对维摩居士看作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决定没有分别。听他讲经啊，听他教诲啊，啊，那我们出家在家这个界限分得这么清，执着这么重，你出不了三界。这佛在一切经上讲的，执着没有了，超越六道轮回；分别没有了，超越十法界。你还有这么严重的分别执着，你出不了轮回。啊，修得再好。出不了轮回，啊，你修得很好啊，也不过是三界有漏福报而已，啊，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啊，这个一点浅显的道理要懂啊。 啊，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安？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。假如果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心就安了，心安理就得了。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解决今天整个世界这个安危的问题，关键是在教育。啊，我们在讲习里常常提到啊，政治不能解决，武力也不能解决，啊，经济不能解决，科技还是不能解决。啊，什么东西能解决呢？圣贤教育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想起古老人常常讲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哪是老人呢？古圣先贤是老人。啊，孔老夫子是老人，释迦牟尼佛是老人。你不听他们的话，你眼前就吃大亏了。非常非常有道理啊！啊，所以居士当中不少是诸佛如来化身的，我们肉眼凡夫见不到。啊，那么说个实在话。释迦牟尼佛讲经，这讲了49年，他老人家也是会集的。啊，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40华严玄义里面这样说的：啊，释迦佛一生没有说过一句佛法。他所说的呢，过去古佛所说的，哎，跟孔老夫子一样，述而不作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啊，古佛是这么说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所叙说的是汇集古佛所说的。啊，孔老夫子所说的是汇集古圣先贤所说的。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！啊，所以世尊灭度之后啊，教导我们后人的四依法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四依法能帮助后人断疑生信。啊，第一个依法不依人。啊，法是经典。啊，第二个依义不依语，这句重要。啊，依义不依语是意思对了就行了，言语长说短说没有关系，深说浅说也没关系，意思对了。啊，所以佛不要求啊字字句句要跟他一样，不是这样要求的，哎，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了。啊，那汇集就行了，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了。啊，又何况汇集不是从下联句开始啊。啊，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啊，他是第一个汇集《无量寿经》的，这个本子收在龙藏里头。啊，你要是他不应该汇集，错误的。怎么可以收在大藏经里头？啊，凡是佛门四众弟子的著书能够被收在大藏经，都是当代一些高僧大德肯定承认，这个不错。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上奏皇帝啊。皇帝批准才可以入藏啊！ 啊，入藏是代表肯定啊，啊，那么这就是汇集是可以做的。啊，如果说汇集不能，汇集一定要把它除掉，哎，那也是好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佛门的早晚功课是汇集的，你们想想对不对？现在许多道场里面的忏仪是汇集的，那水陆忏也是汇集的，梁皇忏也是汇集的，啊，那就通通都不要，都不能要了，啊，也很好啊，和尚没事干了，啊，好好的念佛参禅打坐，好，啊，一切是非就没有了，全都是汇集的，啊，所以你们想想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把它废除排弃掉？人家连得一想，将来所有的忏仪通通都要废弃掉，为什么？它是汇集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净宗我们提倡的，我们的法会很少啊，每一年只有祭祖啊，中元冬至啊，我们打佛七祭祖，最后一天我们放一个三世心念，三世心念也是汇集的啊，中峰禅师汇集的啊，所以这个毛病很多啊，你仔细想想不是个单纯的问题啊。啊，如果说不汇集一定要把它消除，中国佛门里的所有寺院庵堂没事情做，真的清净道场啊，连早晚课都没有了啊，早晚课诵本都是汇集的啊，所以我们说话不能不小心的，不能不多想想啊！啊，汇集是可以的，汇集的标准是在能不能信守原意啊，他会所汇集的，确确实实保存了经本里面的原意。这就是正确的啊！你看看龙树的汇集本，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，这诸位常常看到啊，啊，弥陀经要解，啊，这是弥陀经苏钞，莲池大师苏钞，啊，苏钞里面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，一半以上。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啊，由此可知啊，莲池大师对这个本子很熟啊，啊，引经据典一半之上采取它啊，龙书居士往生是站着走的啊，第二次汇集是清朝。魏默生居士他是咸丰年间人啊，那么印光大师批评这两个本子不是说不可以汇集，汇集的不好啊，最反对的地方是他把他的原文的字改动了啊，这个例子是非常不好的例子啊，他们来改没问题，改的确实比原译本好，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，这个例子开了之后将来的时候一般人看到，哎， 这个他们都可以随便改动经文，我们看这个句子不通，我们来改一下，你来改一下，他来改一下，到后来这个经本不就面目全非了？所以不可以。纵然看到古本里有错字不能改，可以注在旁边，这个字可能是错字，注在旁边不可以改，就希望代代相传呢，能保持经本的原来面目，用意在此地。下联句老句是这才花了10年的时间呢，过去汇集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用心没有这么转，时间没有这么长，又何况夏老自己修行的功力，他确确实实显密宗教他都通达，他不是一个平常人，没关系，那么长的一篇序文里面那讲得多清楚啊，介绍的都明白，我们要深信不疑。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念佛弘经，讲经说法50多年了，他一生心智专，所以他有成就。他早年好像是48年还是49年，他得到这个汇集文，尤其看到梅光系的序文，梅光系是他的老师，李老师的教是跟梅光系学的，念佛是跟印光大师学的，就看到老师的序文，读到这个本子，无量的欢喜，因为老师就是这个梅居士跟夏老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他们关系非常密切，这个本子传到台中之后，李老师自己就讲了一遍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，没注，用毛笔亲自写的，写的都很规矩，这个本子我们印出来供养大众，原本在我楼上，你们许多同学都看过了，李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，我有使命依照这个本子修学，弘扬光大，我有使命，我有责任，所以我常说天下人都反对这个本子，我还是会修这个本子，我绝对不会动摇，那么这十几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，许许多多往生的瑞相我们看到了，不要说在别的地方，就是在此地，在马来西亚这个很近的地区，我们看到以这个汇集本修行往生的瑞相，你们同学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居士林的老林长， 他就是一回基本修行的。啊，你看三个月之前预知实知，啊，这瑞相这么多，这么清楚，啊，这个在佛法讲啊，叫做证转呢，啊，这些人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，啊，全心全力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没有间断。我们要有信根呐，啊，信心念定慧要扎根呐，我们就有成就了。啊，世间不管怎么动乱，我不动啊。那危机再多，他为我不为呀。啊，我死了之后，我知道到哪里去啊。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没有恐惧，没有威怖啊，啊，这个叫离德性啊。那道理搞不清楚，你这个心就决定安定不下来，搞清楚搞明白自然就安定了，啊，定能生慧，啊，慧才能够啊长生欢喜心啊，啊，懂得怎样处世待人接物，啊，知道如何修行正果，啊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